是完美，已经没有谁还能分辨错与对。用你的回来牵我的怀，用我的悲可怜你所有的悲，不确定的永远也许才会永远。会是谁让你在我眉间变得冷却，干脆就把自己收回，往荒里退，一次把心烧成灰，痛到痛没感觉。 小小的吐槽，我每次出去玩都会打电话给你，就这次一时忘记。屋子里面的空气一向如此难闻，发现你在人群也发现我，旁边的女生是她喝醉跑来认识我，暂时叫她干妹妹。 只想告诉你，我始终没有变心。 Thank you. 情最灿烂的时候，爱只要一点就足够温暖我。我渴望的不是平安的拥有，爱是自由，爱是感动，只要认认真真地爱过，任何结果都该勇敢去承受，平静或疯狂都没有保留，爱情是生命中最美的追求。

上车，就听九六九，顺风顺水一路走，早晚都要听，反正九六九。

让这时空围绕着你 baby。 Watch us rain 追求未来的自由 baby, Free your mind and let it go。 Hear the crowd go。